再请听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当中的《回十八》。 来打打我的心肠。做对牛弹琴，哎呀心的呀，这个牛儿滴滴呱呱，就是牛家的两小子。

天我的心里呀明。愁眉如紧跟前，想当当初飞航程到苏轼，我把好机会自己错过啊，你要多保重，这是银台的亲事。再过两天应天要出家了，儿啊你要保重，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言变他啊。 就退一步。 听众朋友，金韵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